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7章大脚板回来了第86集。 第二个项目结束后，最美妙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急于知道湖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也就意味着罗恩平生第一次和哈利一样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。哈利注意到罗恩把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都略有不同。起初他说的还算符合事实，跟赫敏的说法大致相同。在麦格教授的办公室里，邓布利多用魔法给人质催眠，并首先向他们保证说绝对没有危险，而且一出水面就会醒来。然而一星期后，罗恩却讲起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绑架故事，说他怎样赤手空拳地跟50个全副武装的人鱼搏斗，他们要先迫使他就范，然后才把他捆绑起来。现在罗恩变得这样引人注目，帕德玛对他热情多了，每次在走廊上遇见他总是主动找罗恩说话。 没关系，我把魔杖藏在袖子里呢， 他向帕德玛佩迪尔保证道。 只要我愿意，我就能把那些人鱼傻瓜制服。 你想怎么做呢？冲他们打呼噜吗？ 赫敏尖刻地说。他成了威克多尔·克鲁姆最心爱的宝贝，大家整天拿这件事来取笑他，所以他现在脾气非常暴躁。罗恩的耳朵红了，从这以后他的故事又回到了被魔法催眠的那个版本。进入三月后，天气变得干燥了一些，但每次来到外面的场地上，凛冽的寒风仍然吹得他们的手和脸生疼。猫头鹰们不能及时把信送来，因为狂风总是把他们吹得偏离目标。哈利之前派出一只棕褐色猫头鹰去给小天狼星送信，把周末去霍格莫德村的日期告诉了他。那只猫头鹰在星期五的早饭时间出现了，身上一半的羽毛都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哈利刚把小天狼星的信扯下来，猫头鹰就急忙飞走了，显然是害怕再被派出去送信。小天狼星的信几乎和上一封一样短。 星期六下午2点，在霍格莫德村外经过维特斯半斯店道路尽头的栅栏旁，尽量多带些吃的。 他难道去了霍格莫德？ 罗恩难以置信地说。 看来是这样，不是吗？ 赫敏说。 真不敢相信。 哈利紧张地说。 如果他被抓住，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安全的，对吧？ 罗恩说。 而且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挤满尸魂怪了。 哈利折起信沉思着，说句老实话，他真的很渴望再见到小天狼星。下午他去上最后一堂课，两节连在一起的魔药课。当他顺着台阶走向地下教室时，感觉心情比平时愉快多了。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站在教室外，和那帮以潘西·帕金森为首的斯莱特林女生们聚在一起，他们都在看什么东西，一个个咯咯地笑得开心极了。哈利看不见那是什么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走近时，潘西兴奋地把他那张狮子狗似的脸从高尔肥阔的后背旁探了出来。 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 他咯咯笑着说。聚成一堆的斯莱特林们散开了。哈利看见潘西手里拿着一份杂志，女巫周刊。封面上的活动照片是一个全发女巫，她咧嘴笑着，露出满口的牙齿，用魔杖指着一块大大的海绵状蛋糕。 你在里面会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，格兰杰。 潘西大声说，把杂志扔给了赫敏。赫敏伸手接过，显得有些惊慌。就在这时，地下教室的门开了，斯内普招呼大家进去。赫敏、哈利和罗恩像往常一样走向教室后面的一张桌子。斯内普刚转身在黑板上写出今天要制作的魔药的配料，赫敏就急忙在桌子底下翻开那本杂志。终于赫敏在杂志中间发现了要找的东西，哈利和罗恩也凑了过去。在哈利的一张彩色照片下面是这样一篇短文： 哈利波特的秘密伤心史。他或许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，但他同样经历着青春期男孩常有的痛苦。丽塔·斯基特报道，在痛失双亲之后， 14岁的哈利波特以为他终于在霍格沃茨，在那个与他形影相伴的女朋友，麻瓜家庭出身的赫敏格兰杰身上找到了感情的慰藉。但他哪里想到，在他已然经历很多伤痛的生命里，很快又要遭受另一次感情创伤。格兰杰小姐是一个长相平平但野心勃勃的姑娘，似乎对大名鼎鼎的巫师情有独钟，但哈利一个人满足不了她的胃口。自从保加利亚队找球手、上届世界杯赛的英雄维克多尔·克鲁姆来到霍格沃茨后，格兰杰小姐就一直在玩弄两个男孩的感情。克鲁姆显然已经被狡猾的格兰杰小姐弄得神魂颠倒，她已邀请他暑假去保加利亚，并坚持说她从没对其他女孩有过这种感觉。不过使这些不幸的男孩如此痴迷的，恐怕并不是格兰杰小姐的天生丽质，她真的很丑。潘西·帕金森说，她是一个漂亮活泼的四年级女生，她很可能制作了一种迷情计，她脑子挺机灵的。没错，我认为她就是这么做的。在霍格沃茨，迷情计自然属于被禁止之列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无疑需要认真调查此事。与此同时，对哈利波特存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希望，下次他再奉献真情时，一定要挑选一个更有价值的候选人。 我告诉过你， 罗恩小声对低头看文章的赫敏说， 我告诉过你别去招惹丽塔·斯基特，他把你丑化成了那种荡妇。 赫敏脸上惊讶的表情不见了，她嘲讽地大笑起来。 荡妇！ 她重复了一遍，一边扭头望着罗恩，拼命忍住笑，浑身直颤。 我妈妈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。 罗恩喃喃地说，耳朵红了。 如果丽塔充其量就会玩这一手，那她可没有显出多少本事。 赫敏说，仍然咯咯笑着，随手把那本女巫周刊扔到旁边的空椅子上。 整个一堆破烂。 他抬头望着那些斯莱特林的学生，他们都远远地注视着他和哈利，看他们读了文章是不是很恼火。赫敏对他们露出讽刺的笑容，还朝他们挥了挥手。接着他和哈利·罗恩开始取出制作增制剂所需要的配料。 不过事情有些古怪。 十分钟后，赫敏举着捣锤停在一碗圣甲虫上说道， 丽塔·斯基特怎么会知道？ 知道什么？ 罗恩迅速问道。 莫非你真的在炮制迷情剂？ 别说傻话。 赫敏不耐烦地说，又开始捣他的甲虫。 不对，真奇怪，他怎么会知道维克多尔邀请我暑假去拜访他呢？ 赫敏说这话时满脸羞得通红，而且打定主意避开罗恩的目光。 什么？ 罗恩说，当啷一声，他的捣锤重重地掉在桌上。 他把我从湖里一拉上来，就对我发出了邀请。 赫敏低声道， 那是他刚刚除掉了他的鲨鱼头，庞弗雷女士把毯子发给我们俩，这时克鲁姆就把我拉到一边，不让裁判们听见。他说如果我暑假没有别的事情，是不是愿意？ 你是怎么说的？ 罗恩问。他已经捡起捣锤，在桌子上胡乱地捣着，离他的碗还差着六七寸呢，因为他心不在焉，眼睛一直望着赫敏。 而且他确实说过他从没对别人有过这种感觉。 赫敏继续说道，脸红得像着了火似的，哈利简直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出的热气。 可是丽塔·斯基特怎么会听见他说的话呢？他当时并不在场。难道他在场？也许他也有一件隐形衣，也许他偷偷溜到了场地上观看第二个项目。 你是怎么说的？ 罗恩追问道，把捣锤重重地砸下去，把桌面砸出了一个小坑。 哦，我当时只顾看你和哈利是不是平安。 格兰杰小姐，尽管你的社交生活丰富多彩。 后面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把他们三人都吓了一跳。 但我必须警告你， 不许在我的课堂上交头接耳。格兰芬多扣掉十分。 斯内普趁他们谈话的当，悄默声地走到他们的桌子旁，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望着他们。马尔福抓住这个机会，从教室那头把波特臭大粪的徽章对准了哈利，一闪一闪的。 哼，还躲在桌子底下看杂志？ 斯内普又说道，一把抓过那本《女巫周刊》。 格兰芬多再扣掉十分。不过，当然了。 斯内普的目光落到利塔斯基特的那篇文章上，黑眼睛顿时冒出光来。 波特需要收集简报吗？